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又系我杰拉德啊， 我郑通嚟， 仲有神秘老温啦， 好神秘老温啊！喂，上集讲个咩快乐指数咁啊，香港排得比较后啲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台湾号称都排三十几名， 亚洲第二， 咁好似几开心下， 都劲 啊， 劲 啊！ 咁我哋上次都讲过，即系我哋喺台湾嘅快乐，究竟咩令我哋快乐啊？咁。如果唔快乐，有冇啲咩咧？有冇啲咩不快乐咧？ 即系 冇理由 怨言啊！ 冇理由百分百快乐噶嘛，一定有啲唔快乐嘅嘢噶。 系，我讲先啦。 系，梗系你啦，次次都系你噶， 你最 系乜嘢都识噶嘛。 其实不快乐要谂一谂嘅都要，即系因为基本上我系好中意台湾啦，第一咁啊，平时而家生活正常各样，感觉上快乐嘅。比例好高嘅， 快乐高嘅， 高好多， 都有啲不快乐。 但系占我嘅比例可能八成嘅喎，快乐。咁啊，当然有不快乐嘅嘢啦。咁啊， 有冇啊？ 我觉得台湾嘅政治环境咯，成日感觉好啲，好即系每次打开电视睇咧，都系嗰啲政论节目， 嗯、 即系下下都系咁样，即系 政治 闹嚟闹去，即系互相咁样踩嚟踩去啊，就即系好似以前阿陈水扁讲，成日好多人。即係類似唱衰台灣咁嘅感覺咯，即係係唔係都鬧嘅？即係少少唔如意嘅嘢，各樣啊，又嘈餐死嘅。咁啊，同埋即係我覺得可能媒體都一個問題咯，即係成日報導啲即係唔係咁真實嘅嘢啊，或者專門揾啲即係濕碎嘢啊，或者啲政治話題嚟講咯，因為可能收視率高啦嗰啲，我唔知啦。但次次咧，一到八点零九点咧，打开电视睇嗰几个台嗰啲新闻节目嗰啲咧，全部都系讲政治嘢，就觉得一讲到政治真系唔系咁舒服。同埋早期我哋喺台北生活都系噶，次次搭亲嗰啲的士都系噶啦。 的士佬最中意讲。 的士佬最中意讲噶啦，一听到你讲啲国语咩咩地就好似，哦，你香港嚟噶，哦，点啊冇嚟香嚟台湾点啊，觉得点样啊，跟住又讲政治啦，又讲一轮啦。 不过咧，呢样嘢我可以补充少少嘅电视，因为我都做电视噶嘛，我知道点解啲政论节目咁受欢迎，即系咁多人做。但系最主要一个原因，成本低。 哦， 我有个电视台前辈就话，点解咁中意做呢，就系将电视广播化。 系， 其实做三机咁解啫嘛，佢。 哦， 有冇样冇分别噶，都唔需要见到你个样嘅。其实你讲嗰堆嘢，三机做到晒嘅，佢将三机你搬到电视，你个成本几低啊？请几条谋你嚟噏啲废话，咁跟住你大家好中意睇，又即系咁超低成本，然后咁高收视率，个个电视台争住做啦。嗰几条谋你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乜都识噶嘛， 乜都话识， 信佢一成。 你都好似俾人邀请过上去噶， 梗系啦，我咪又喺乱咁噏嘅啫嘛。哎，我好中意上去噶，佢一 call 我即上，哇， 好轻松啊， 几好搵啊， 吹水噶嘛。 哇！佢个通告费一度唔讲几多钱啦，但系就虽然比我广播系低啊， 嗯， 但系广播噏足两个钟， 就要做功课咧， 啊！但系讲嗰啲嘢 唔使做功课， 除咗噏五分钟嘅啫，其实因为几条友噏啊嘛， 一轮时间 咁我呢一节我噏咗一分钟，下一节噏一分钟，再下一节噏一分钟，咁加加埋埋五分钟，咁就代 啊 几爽。咁你话啲人咪好中意咁？其实阿老温所讲嘅就系呢个问题啦，政治化，因为啲人好政治嘅，台湾人， 嗯， 所以即系要解释翻点解电视台咁中意做， 系 吓、啊、就是、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成本低，做生意梗系讲成本低嗰嚿嘢先啦，就算收视唔好啊，佢成本低嘛，都冇所谓噶， 咁啊继续啦，所以我觉得即系尤其是朋友之间啦，咁有阵时一倾嗰啲话题咧，我哋。其实都有个默契嘅，尽量就唔倾政治 啦。 因为其实以前好多新闻都发现，即系发生过几单嘢啦。即系有阵时饮酒啊，大家倾偈啊，倾闲偈，倾下倾到政治咧，一唔同边嘅话就开始 互劈， 系啦，互劈啊，互打啊，各样都嚟啦。 饮醉酒就 系啊， 乘机。 所以我哋有阵时都好克制，即系同朋友之间咧倾偈咧，就尽量唔好讲政治咩立场啊嗰样嘢嘅。当然有啲时事嘢可以讲啦，咁。但系政治立场啲嘢就尽量唔好讲咯。咁啊变咗有阵时有啲一讲到呢啲嘢就怪怪地咯，好有隔阂咁样感觉咯。 突然间唔 friend 咗感觉。 系啊，一唔啱政治，哦佢深绿嘅，我系蓝蓝蓝地嘅，或者我唔一定系蓝，即系可能讲。 即系最紧要大家唔同啦。 系啦，一唔同佢就 即係態度都唔同咗 嘅。其實我哋嗰個年代香港過嚟嘅普遍都比較中立啲嘅。 嗯， 乜都唔知啊嘛，盡量就唔好 即係 表達意見。 我哋又冇藍色嘅背景，又冇綠色嘅感情，咁所以我哋應該係比較處於中立啲嘅。 咁啊，除咗即係政治方面嘅環境啲嘢啦，咁啊仲有。人工低或者都系一个不快乐嘅。 人工低唔系好快乐咩？ 人工低， 请人低 唔系咁我你老细噶嘛？ 咁我开头我都系人工低开始做起噶，一定系咪先？咁当而家好多人都好低，咁但系相对嚟讲，因为感觉上呢十几年真系人工冇乜点升过。 咁我哋上集都讲过啦，咁样租金其实亦都即 系 普遍物价其实都唔系真系 都好稳定，都好稳定。 咁你人工冇乜点升，物价冇乜点升 啊嘛， 系 咁咪脱钩。 咁但系有啲人如果有啲企图心嘅话，会觉得哇，做咗咁多年都即系冇办法突围而出，或者上到位，或者即系做到自己嘅事业，就比较会抑郁啲噶嘛呢啲嘢。 哦， 咁我觉得即系人工方面真系比较即系普遍低啲咯。咁呢个好多因素嘅，咁可能成个大环境或者政府有冇对呢方面有重视啊，各样。即系都有影响嘅， 应该好似香港咁炒高楼价，咁人工高、楼价高、物价高，咁咪好开心咯，系嘛？ 咁啊系，另类快乐。 其实唔难啊，你将而家嘅楼价升三倍，人工全部升翻三倍，全部物价又加三倍，咁其实都得嘅。 将银纸加多个零， 系咪咁啊？ 你大 加个零，将银纸加个零咪得啦，系嘛？ 即刻变高 啊！我哋嘅财经专家系咪咁啊？ 冇影响到。 要人工高好容易啫嘛，香港就系咁谷出嚟啫嘛， 都唔同嘅香港嘅情况，炒楼可能占嘅比例好高噶嘛，喺台湾唔系啊嘛，乜都有嘛，台湾 咁其实 传统， 咁其实你话高香港嗱，搭多两句嘴香港，香港我睇嘅资料就话，除咗某啲行业，譬如财金或者系房地产嗰啲咧，即系建筑界都算系啊，土木系属于唔系工程界，系属于。地产界嘅， 地产嘅， 地产，因为我近时系土木工程师， 嗯， 咁咧就除咗呢几行喺十年或者二十年，佢真系有嗰个人工有涨之外啦，其他行业咧其实唔系涨得好多嘅啫， 吓， 系啊，即系唔系唔好以为台湾 唔系 低啊，系 唔系楼价升三倍， 唔系啊，系嗰啲系平均翻嗰除翻个十年啊廿年咧， 啲老细冇咁着数嘅， 佢都系好似升幅得唔益。个位数嘅啫， 楼价升三倍，人工加一半， 加三倍percent， 加半， 哇，好 happy 噶啦！ 所以呢个唔 港式经营。 不过听讲啲记者，因为我都识好多，因为我都做媒体啊嘛，香港都识好多记者，好似话记者入行都系得嗰12000到嘅啫， 唔好以为 听讲话， 我都识唔少很多后生仔。 咁其实同 10000左右， 廿年前我 一样啊， 即系人工就差唔多。 根本你话低呢度根本冇低。香港亦都冇特別高，係嗰幾個行業高，其他係冇增長過嘅，即係呢個係錯覺。你可以查翻啲資料。 佢但係做酒樓咧都加好多，洗碗都 服務 兩 嘛 兩三皮 做啫，好似話齋，你話清潔咁樣冇人做嘛？ 表面上係加咗嘅，實際上咧，本嚟我哋僆仔嗰陣去間茶餐廳咧，可能有三個夥計嘅，而家話得一個。 一个差三个， 差晒所有嘢，咁 如果你咁着数喎， 系啊， 咁你悭咗两个人人工，俾晒佢，唔系俾晒，俾多啲佢，咁佢咪一个差晒咯， 系啊， 咁啊做到 P K， 即系你廿年前攞10000做嘅嘢，即系唔系应该话而家攞10000做嘅嘢系多过之前10000所做嘅嘢，咁咪加咗定少咗？ 我有个朋友啊，喺香港做又系土木嗰啲，佢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嘅工作。然后之后呢佢一供完层楼即刻递辞职信。个老细话你唔好辞职啊，你即类似即知道话你走咗我要请两个。即、 哦、 刻加佢 30% 人工放咗佢三个月大假。先留得住佢。 哦。 呢啲唔讲啦，梗係香港 咁。咁易氹嘅。 係囉 30% 唔加。3倍先啦。 係囉加三倍我先留俾我就。咁易氹嘅。喺咗咩不快乐啊。 我在我嚟讲真係不快乐嘅即系部分占得好低嘅，其实咁啊，睇下你觉得 你好似有冇乜不快乐？ 我就其实传媒嗰度真系好影响你生活个心啊，即系觉得诶呢、這个社会点解会咁样啊？咁你当然系政治嗰啲啦，咁有阵时政治睇好烦，因为有阵时另外一啲非黑即白嗰啲咧，譬如话个社会好多嗰啲细路仔冇书读，或者系受虐待啊。 有啲咩性侵啊嗰啲咧，即系尤其啲细路仔啊嗰啲，嗰啲新闻系事实上有的， 社会新闻 系啊，同埋醉驾嗰啲新闻会令到自己唔开心。呢个社会点解个个人我识得嘅都叫好人？ 嗯， 我生活嘅环境都叫好，但系点解个社会有啲咁嘅现象？咁当然呢啲我系唔系我直接面对嘅，咁但系听到啲新闻都系唔开心。 但系呢啲问题全世界都会有嘅， 嗯， 系嘛？呢啲都 所以系啊， 都好正常啫。 但系你有阵时啲嗰啲名嘴讲嗰啲嘢系完全系冇道理咁样， 名嘴全部都。难听啲讲，嗰啲全部都低 B 嘅， 即系死都咬翻生咁样。 嗰啲博版面博嗰啲宣传， 唔系道理嘅。 咁头先我讲我做电视台，咁我有朋友入边做，有就算请啲立委上嚟，又或者请啲议员上嚟咧，一个国民党，一个民进党，吓 嗌交， 佢咪喺节目上面一定闹交噶嘛？咁你以为啊，我支持国民党或者我支持民进党啊？啲啲啲啲， 一直得， 但系咧。好啦，一节录完之后咧，跟住休息一阵，要再下一节录做广告， 一齐食。 喺广告嘅时候点咧？喂，头先你咁唔好啊！嗱，你应该咁样闹我，咁我就会咁样闹翻你。 咁又有对话 啊？跟住我可能醒你一巴，跟住你又掟嚿嘢俾我，系咪好啲啊？唉，好啦，一间 喂，即系嗰阵时近时 camera 咁啊，跟住又 美国佬打摔角嗰啲咧，嗰啲擂台啊，又系咁样假喺度倾偈咁样，大家。 假跌啊，假跌！ 咁啲观众啊，信以为真，以为真系，哇！呢、這个好激烈喎、 啊！哇！呢个节目正啊， 冚扮都 friend 嚟嘅，唔好当系乜乜党、默默党，其实乜乜党、默默党都系阿 Q 样噶 啦。阿 Q 难听啲讲句， 到边个执政嘅，到最后都 系 有问题。 系啦、啊，都系一样啦。咁政治我哋唔讲啦，即系只不过略略分享翻我所知嘅嘢，唔好谂住。一嚟到，哇！我想了解一下台灣，就睇下嗰啲咩政論節目咧。咁其實你已經死咗一大半。首先講 唔到咧， 講嗰啲友仔係廢到唔廢嘅， 咩唔到啦咁樣會。 即係呢啲我其實已經強調好多次啦。我有上過講世界盃嗰啲嘅謀理又學人講世界盃，足球係乜佢都未知啦，講世界盃。即係呢啲，所以首先唔好理佢啦。咁我不快樂其實基本上就兩大樣嘅啫，一就交通啦，一樣啦，因為啲友頭先講啊醉駕 啊， 或者啲人唔守交通規則啊，咁咁多年都冇變過。 係啊，呢啲嘢我感覺都會有陣時快，有陣時揸車。 三十年前我哋嘅又係咁，三十年後都係咁，同埋成街機車。 自私嘅呢啲。 當然你話你香港人嚟到。喂，成家都机车，我都应该买翻架。咁其实 都应该买翻架，一齐违停。 咁呢个各人嘅睇法啦，我就已经冇晒机车，冇晒剩，我费事增加台湾嘅污染啦，同埋唔系真系咁方便啫。点解咁嘅意思？其实系你嘅方便建立喺人哋唔方便嗰度啫嘛。唔系就系香港人啦，我想台湾人都系噶。可能两步路都揸架机车过去，咪停喺啡粉门口或者咩，搞到成个门口都系车，根本就完，搞到塞晒门口行都冇得行。 不过呢个问题，我觉得譬如类似交通问题啊、不守法嗰啲，其实系会唔会执法嘅问题啊？因为好多警察啦，喺台湾嚟讲咧，即系我朋友讲个笑话嘅，佢话喂嚟到台湾咧，我发现冇乜警察嘅，你哋点解通街？ 喺香港 好难揾到一个，有阵时我嚟咗三日都未见过一个警察。 喺香港特别多警察啫。 咁我唔知咧，但系我觉得交通问题咧，系咪即系警察执法？ 执法唔严， 即系你唔捉得严咧，啲人就会有侥幸嘅心态。 执法唔严， 系啊，真系 法例亦都唔严， 系 捉到又点啫？罚600啊， 系 出红灯罚千二啊， 千八而家 咁有鬼用啊？你咁熟嘅，我未罚过啊，我唔知啊， 明白？ 咁千零蚊湿湿碎啦，豪俾佢，我就个个灯都冲得唔得？咁即系呢啲亦都系问题啦。其实我最唔开心一样嘢，近呢几年咧，台湾嗰个整体人嘅质素下降得好紧要， 哦， 系好严重，即系有啲好唔开心，即系举啲例，譬如我十年前翻嚟，翻嚟住啦，咁其实我三十年前仲好咯，咁你当我三十年前学生入世未深唔好计啊，我当我十年前翻嚟，譬如我去附近清新温泉，有阵时当年耐唔耐，因为冇乜钱啊嘛，冇乜地方去玩，咪耐唔耐去清新温泉玩翻。 清新温泉好高多， 冇乜钱就去清新温泉玩啊！ 有钱去其他县市啦， 有钱去日本伊达， 系啊，梗系啦，咁近近 即系委屈你啦。 咁 冇钱去， 其实清新温泉唔贵嘅，可能十年前系近年先贵咗咋，十年前系唔贵嘅，同埋最开心咩嗰阵时。 譬如我话，诶，我下个月五号去住啦，咁我打个电话，诶、我乜乜名十月啊，下个月五号嚟住，咁 OK， 咁啊得噶啦， 系， 而家 咁唔过去得噶啦， 汇钱先嘅要， 而家落订先啦， 系啊，落订先嘅， 点解 变 到咁咧？ 钱先啊，我试过， 点解会变到咁嘅咧？同埋咧， 信任个问题， 譬如去家乐福、台糖或者外卖。又或者一啲宜家家私嗰之類嗰嗰啲啦，總之好多呢啲就佢都有停車場噶嘛、 嗯。 以前點停都得嘅， 係唔使錢嘅。 而家冚唪唥落曬閘，點解咧？ 又要計費， 點解咧？ 嗯， 因為人嘅質素下降咯。阿豬阿狗都停， 自私同貪心一樣。 停都停，有啲因為停，你停咪停一陣，停一陣你坐啲辦事翻嚟攞攞車，我都會咁。 嗯 OK 嘅，但系啲有离谱到过埋嘢啊！ 过埋嘢真系攞， 即系新闻都有讲嘛。咁咪令到人哋落晒闸，你要帮衬先得。咁呢啲唔系质素下降咯。 不如讲下呢个咧，呢、這个就系我哋台湾叫做澳客系嘛，即系澳洲嚟嘅客人 系 啊，即系越嚟越多啦，真系。 系啊， 即系我唔知点解社会形成啲咁样啦。呢、這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，冇错。 诶，依样嘢讲， 我系好唔开心咯、 啊。我觉得澳客呢样嘢真系要学下香港，啊、香港系冇澳客嘅。 哦， 算啦。 系咯，即系可以俾呢个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即系 俾 大 家 参考我哋啲唔开心嘅嘢，其实即系讲紧台湾啲唔好嘅嘢咯。 咁每个人嘅心目中嘅开心唔开心都唔同嘅， 每个人唔同。所以嗰啲排名啊、笑话啦，咁啊，实际上咪自己住过、感受过、比较过咪知咯。 系咯， 系咯，咁啊，仲有咩嘢？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。 OK， 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